锵锵三人行，扎老师啊，哎呀，终于很久没来了。这个你看，哎，你觉不觉得扎老师好像这个更好看了一样？ 一脸诚恳，我就觉得有坑了。我现在警惕性吧， 我真是我很诚恳啊。 本来就是美女， 我觉得好像就是本来就是美女了，但是好像比以前怎么着更好。 怎么说话现在这么正直正确？我把你当老朋友啊，不要跟 我就不当老朋友，我才不可说你这个呢。我觉得主要归咎于我那化妆师，是不是？ 我这党委好，你看姓的就好， 没错没错， 名字也好。 所以你看，有党委在，你才能变得更漂亮。 我们这里就姓的问题就不存在。 对对。 这个三人行姓什么？姓党，对不对？党委化妆， 而且真是伟大的伟啊！ 对，你想整天我怎么可能犯错误呢？我身边就跟着 党委帮我们化妆， 我去哪儿，党委去哪儿， 对 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 党委去哪儿，你去哪儿？ 对，就是在党委的这个关怀之下，你这次来，你发现我们有什么变化吗？我们的这个日子啊变得更好了。这个锵锵三人行啊，过了这个18岁的生日啊。 哦，这是要祝贺的啊。 对，这个你看体现出这个领导增加了巨额的预算，这个桌布100多块钱，这不便宜呢，这个不铺报纸了，注意到了吧，不铺报纸了，我都要哭了。那天人家鲁豫 熬出来了18岁成人礼、啊。 那天人家鲁豫到这儿，你说鲁豫就是那种啊有洁癖的那种，往这儿一坐，这斜着眼睛，哎，你们怎么铺报纸啊？我说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铺了18年了，所以说哎，领导的重视啊， 亏得他一说， 这是阳光般的这个温暖呐、啊。对，现在有桌布了，我说买2块，还有1块我带回香港。你都不知道， 行，我们有党委有桌布，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要讲讲一个死人，不讲这不是，因为呢，本来我们今天准备讲另一个话题，准备讲这个海关，最近说海关被刷屏，但是呢，我觉得从昨天晚上开始一阵旋风啊，这个所有的朋友圈他们给我报告，怎么都在聊王小波，是因为1997年的4月11号。王小波突发这个心脏病，不就猝逝吗？你记得吗？当时引起了这个很多。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1997年到现在是多少年了？ 19年哦。 19年了，对对对，比锵锵还多一年啊。 香港回归19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人们又在说啊说呀、啊，就在说王小波。我是不懂了，你们两位都是文学研究者，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好像应该让子东先说吧，我觉得。 我最近也在重新看王小波的作品，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王小波是一个高贵的玩世不恭。他这种文章的风格跟这种整个这个风度哈，在现在有点缺。那个时代的那群人啊，你看王小波的什么语录啊散文啊，我像看到了我的一群朋友，我马上就想到了吴亮啦、马原啦、陈春啦、阿成啦、史铁生啦，都是这一般文体。他们的文体有一个强烈的第一人称的我，对这个我唠唠唠叨讲半天，然后对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黑色幽默、开玩笑、看穿，但是玩世不恭，但是一种有精神气质的玩世不恭。相对来说，今天这个社会呢，是真实的粉丝，模拟的高大上，但没有王小波这一种的高贵的玩世不恭，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你评价很高，我评价也挺高的对王小波，但是我觉得你把他和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些同代人，你像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80年代的，比如说阿成啊， 他比他们晚一点， 他实际上真的出来是90年代。那我觉得其实他给我的感觉真的是代表了90年代的另一种风格。我觉得比如说啊、他可以代表90年代里边的文章体，就像王朔代表90年代的小说体一样，和80年代的不同就在于，我觉得比如说80年代啊，实际上是一个多么封闭的年代，里边出来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比如在呐喊，在呼吁，然后在学习，就是我们如何有自己的思维。而到90年代，像这个王小波他已经留学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已经在谈比如说思维的乐趣而不是思维的必要。 他已经在实践这个思维，而且他看八十年代，我觉得有一种清凉，你知道？比如你刚才说到阿城，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我记得他有一篇是谈文化热还是谈什么，还是谈思维，反正他说到八十年代，他觉得比如说阿城的《齐王》，那时候我们是觉得多么好的一篇小说啊，他几句话，他说他也是知青，他觉得《齐王》还是太浪漫了。他说我下乡，那时候没有任何事情可干，就下棋，结果下到最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庸手。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当然这句话可能有点刻薄了啊，就显出他的这种清凉来了。然后他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有点像手淫，就实际上是很无趣的事情。他不认为就是说你把下棋说的那么玄，他认为是个浪，是太浪漫了 啊。 你看他这种态度就已经有所不同，包括对八十年代更早的一批啊，那不说这一批了，知青文学说，因为他自己也是知青嘛。比如说那时候你还记得有个什么徐迟谈那个哥德巴赫猜想， 对，报告文学 啊，对，报告文学讲那个陈景润数学家，多么的激动了无数的人呐、啊，对吧？可是他就是说，他说他又是这句话，我记得他就是说徐迟那个还是太浪漫，写的太浪漫了，他说。一个人写他不真的知道的东西就容易浪漫，所以他说实际上这个科学家就是陈景润这种科学家，他当然冥思苦想，他最后做出来了一道什么，这个很了不起，比什么都没有的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的人要好。可是他在那么一个孤陋寡闻的时代，隔绝的时代，没有和世界上的科学同行交流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是很有乐趣呢？他的成就到最后怎么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徐迟那个文学，那个报告文学还是太浪漫， 王小波 写的太热， 好像是有点这个数理的底子，是吧？ 他去费城，他跟李银河是同学嘛， 对， 他学的是不是科学我还真不太知道啊。 我记得他是好像有点数理方面的这种底子，而且就是你看我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不是合适啊，我在很多对他的这个颂扬的话当中啊，我记得就是好像说他比较有一种清明理性， 嗯， 清明理性就是想一个事儿啊特实在，没有任何这种过高的这种美化。而且我就说我对他了解很浅薄，其实都看过他的小说啊什么的杂文都看过，但是大部分忘了实际是一些碎片的记忆。比方说今天人们老说，我也经常说沉默的大多数，这是王小波概念。那什么叫沉默的大多数呢？我那天查了一下他的原文呢，至少在某一次他是这么讲，他说这个我有些人呢、啊、比如说在私下里跟朋友讲话聊天妙语如珠，但是一到这个公共的这个场合啊，这个不发一言。他说这就是这种人往往很多呀，就是我有话只给想说的人说，听得懂的人说，你们不是那个对象，你们不是我想跟你们说话的这个对象啊，我就沉默。这是他其中的一个说法，叫沉默的大多数。 他这我觉得蛮有新意，因为其实我相信这概念绝不是他发明，因为比如英文里边很老的说法就是 the silent majority， 我们都知道嘛。这个讲的意思正好跟他这相关，我觉得他的有意思是，可能你看他去留学，他肯定我觉得他肯定知道沉默的大多数英文里是个套话，他把它拿过来一遍变成了针对中国的这种国情，这里面的沉默的大多数，像你说的，实际上是一种少数的人。 对了，可是后来我觉得当我使用这个词儿的时候，我想到的往往是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咱们以为是广大的老百姓， 对对对， 他们 没 有 话语权， 没有话语权， 他们发不出声音。 本来在英文是那个意思， 是本来的原意是那样， 本来的原意是这样。 就是还有呢，你比如说我脑子里还想起一个什么，他的有些文学描谋的小情调很有意思，说跟李银河俩人当年谈恋爱好的时候，他打过一个比喻，就说就像两个小孩对着一个糖蜜的那个罐儿，是吧？一点点的尝尝，尝尝里面有多少甜。哎，这是讲的那种感觉。 他呢，不属于就像你刚才说，他不属于八十年代主流的，就是一直到现在余华、这个莫言、王安忆他们这条主流。他呢，在某种程度上，表面上看跟王朔有点相似，就是有点这个流氓。 就文章里边哈、啊、上来就是讲一些 生殖器， 哎，生殖器、 嗯、 这个啊，这个小和尚啊，这个来一段生殖器，倒是当时这个潮流都写，那个刘恒啊也写，当时一批寻根作家、 嗯、 他还写文章批评过呢。那寻根、 啊、我 哎，我记得你还有文章批评寻根派， 我不可能 说他们一写作品就是一个爷们儿进了回家院子，然后老婆们怎么晃着奶在锅子里边怎么烙饼、 哦。就是说莫言，我是说农民写到 对对对，当时寻根派啊、 嗯， 一定要写生殖器，一定要写拉屎撒尿，一定要写吃东西生活怎么苦，这是一个潮流。但他跟他们还是有点不一样。他还有，我觉得他跟王朔也不一样，因为王朔还是有个大院，有一个北京、 嗯， 但是他又跟后来的现在流行这种屌丝又不一样，他跟路遥不一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啊，今天。影响很大，受影响很多，那真是从农民往上走，他很看重这个社会一步一步对他的压抑的奋斗，他又不是这个，他里边穷得其乐，你看他那个磨了20年的那个黄金时代， 嗯， 讲的就是一对男女一直怎么做爱，从头到尾就一直在讲这一对男女破鞋搞破鞋，从头到尾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然后他就是反反复复，这是他的代表作，最好被这个黄子平他们选进了亚洲周刊中国小说100强，他当代小说不多啊，他这个黄金时代都选进去，但是你仔细看，我这次重看也是发现里边真是清洁的精神啊，我套用张承志的说法，真是清洁精神。这个 什么叫清洁的精神， 就是他不污秽啊，他的场面很污秽， 就不脏，他的意思是 不脏。 哎，你这个说法倒很有意思啊！我这 真是一个这个，就他讨论的就是性跟爱的关系，就是不脏。 是不是说有点像孔子讲那个思无邪，诗三百，什么一言以蔽之？ 他的简单的说法就是说，这女的人家说她是破鞋， 嗯， 然后他就找到这个男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做爱，他直接他文字都是我们性交做爱，开始也不愉快。中间也有很多都是写实，有很多场面非常黑色幽默，比如两个人在做爱，旁边来一头牛，还有中间呢，他还曾经这种场面，你仔细想想啊，这个射精啊射在地上，他说为什么这样土地会肥？结果那个男的说，哎呦，以后别地上长出一个小王二来， 哦、 就是这 类， 就非常粗的。但是他除了这个场面以外，他们是被抓的嘛，他就要整天写检讨。检查呢，这个军代表管理他们的人呢，就要他交代这些做爱的细节， 越听越过瘾、 嗯、 哎呦，然后他就不断的写我是怎么样，他们像个卡拉抱着我们怎么样，很翻风，把这个做爱的过程啊作为检查材料写出来，这是第二次描写。第三次被批斗，他们叫斗争出差，出斗争差。怎么叫出斗争差呢？就是这个地方他开会需要人啊，就把他们两个人就把这跑出去，你们就出去挨斗去，随身带了一个解放鞋，到了这个斗争会上哈、啊，那女的就很熟练的啦，噔鞋一挂，噔鞋一挂，哎，绑的就很配合，然后出去斗争，哎，看，然后斗争完了，这天晚上一定高潮，就是说一定非常好，就这么不同几个层次的写那个荒诞的时代，来讨论他们的， 嗯、 而其实你看过来他们。他其实两个人的关系是很浪漫的，你今天回过头来看，又不是纯粹是性，又不纯粹是感情，这所有的这么肮脏的这些这个做爱的画面背后，清洁的精神， 你瞧瞧， 这 就是现代文学教授，你看出徐老师 出一篇， 看出徐老师是又专业了，就专业了， 接着 徐老师，我得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在这么一个特殊日子里哈，还可以看看王小波，找到一段他这个接受的访问。哎，我第一次见他，我就觉得他会犯心脏病，他那个跟李银河的当年照的那些照片，每次照片都觉得像是有点。哎呀，喘不过气，他大高个儿， 嗯， 那个嘴唇发紫，我说我老就觉得他这个会心脏有，咱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访问。 我自己的心目中的文化，就包括艺术和科学，基本上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都是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东西。 所以厌恶。 嗯，就像所谓东方主义里说呢。东方社会更注重整体，更忽视个人的尊严啊，什么什么的。我不相信这种东西，而且我很反对。我觉得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 没有个人的尊严，只有整体，这种生活不可以。 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作一个人物来看待，不是一个东西来看待。你说中国人他过去他也可能有尊严，他在党内啊或者单位内啊或者自己家里有尊严，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他就没有尊严，人家不认识他，是把他当一个东西来看待。我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被当一个人物来看待，这就是我说的尊严。 哎，赵老师你能解释吗？我真是见到很多，就是咱就是说是文青啊还是什么呀，太多的人就是迷这个王小波呀，你可以就是用一种精神偶像来这个形容，一直到至今不绝。 嗯，我觉得又可以理解，又不太能理解。不能理解是因为对我来说他还不属于那种人啊的偶像什么的。但是理解呢，是我觉得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70后的很聪明的自己后来也变成作家的人，就真的觉得他给他们启了蒙。他们反而我觉得对80年代，因为可能有了一个距离之后，他已经觉得80年代里有些东西太热了，比如说太因为封闭太久，所以还没有自己的真的看法的时候，就而且呢就是疙里疙瘩的。现在看起来比如说就像我们你说就像和面，你要用热水和吧，实际上在最后那个面你没有时间醒它，最后是有点发软的，它是其实做不成很筋道的面的。你要用温水和面，它是柔中有劲的。这个呢就是说跟他我觉得出去了以后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积累见识，再回来又有了一定距离之后再讲出来的话，那个见识就已经不是那种狂热的，他已经有了自我的之后的那些，尤其是他的 essay 里面，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这种理性，包括他有你刚才说的这种理工男的一面，就是这种逻辑啊推理，不像80年代那种热血你知道吗，激情，它不是那种的。 哎，你知道，就是说你们经常爱 很浪漫的， 你们经常爱说一个词儿啊叫除魅。这个除魅这个词儿很有意思，比如说总会有人用一种主义或者用一种崇高的精神，包括这个偶像崇拜，让我们大家属于一种迷狂盲目崇拜当中，但是总有一个人会用他冷静的清醒的常识的眼光刺破你这个气球，告诉你你也不过就是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你知道他的小说是一回事儿，不见得所有人都明白或者喜欢。我觉得他留给我们的印象呢，还是你比如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说这个人讲有趣。 对， 这是当年在80年代，你想从70年代60年代走过来的人呐，太严肃了，太那么回事了，太端着了，你知道吗？他就王小波就说，这人不一定为了什么目的活着，在这一点上，他跟王朔有接近的地方， 对， 就是说那个崇高啊，是假的，是糊涂，是被蒙骗，就是说我们可以干一些没有目的的事情，但是只为了好玩行吗？就像锵锵三人行，哎，我聊这个天儿没想着给你什么正确的道理， 对， 咱得享受聊天行吗？ 对， 咱聊天是个快是个乐行吗？ 对， 他就觉得，而且为什么他又是精英的呢？他主张聪明的乐趣，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又有意思了，他经常引证这个谁，引用谁的话，罗素。罗素就是英国著名的大脑袋哲学家，树立逻辑，罗素的精神跟王小波有接近的地方，就是你比如说大家好像他曾经引用罗素的这个话，就是说啊，说这个人的确是生而平等的，但是呢智力不对等，你比如说有这个你们这样的聪明人，也有我这样的脑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个没办法的不平等。 对， 那么于是呢他接着又往下说，于是呢笨人呢也说，他说说实在的，聪明人呢比笨人有更多的幸福和乐趣，我什么都不干，我聪明人坐那儿思考，我就能有很多快乐很多享受，他说这一点呢那些笨人们就嫉妒，所以那些笨人们就恨不能把聪明人的脑子都打出来，他因为他们想把聪明人的脑袋打糊涂了之后呢，你不能比我们聪明，你不能享受聪明的思维的快感，最好你跟我们一样笨。 对， 你看他这种话就表达了 他这种真的，他的文章里边就是到处都是，你说这我就联想到他说这个文化热， 他评，他说八十年代好像我们这儿，他说第一次文化热起来的时候我还在国外留学，后来又来了一次文化热，他已经回来了，然后到九十年代他写文章的时候又来了一次人文精神的，就是又讲这个文化的事情，他就觉得好像这个文化在我们这儿是不是有点像流行感冒一样，过一阵就要热一阵。他说前两次文化热吧好像还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从外面翻译介绍了一大批东西，但是这一次呢，他就是人文精神那次，他就说最后文化好像被当成了一种操守，这就有点像你刚才说他，比如说他那个笨人他要戳他一下调侃一下，这个道德家他也很愿意就戳一下，觉得你们一下子就正襟危坐起来了，把文化变成一种操守，觉得现在物欲横流啊，就你们是文化的卫道士啊，是这样吗？实际上他说他觉得文化的理解可能就应该是多样性，你看他那时候那么早他就在讲文化多样性。 九十年代那个讨论当中呢，其实他跟王朔是有个共同点，就是王猛的概括躲避崇高，对不对？他们两个人是有意的做出一个我很低的一个姿态，躲避你这种崇高。 我还不那么，我觉得他比那个还不是躲避，他有一个专门讲崇高的，我觉得他分得更细，他真的有那种理性的逻辑，就是说真正的崇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把那个崇高又加高， 对， 他不赞成这个加高。 所以我刚才讲他玩世不恭，但是个高贵的玩世不恭。 对对对，就我还想到一点，也有助于你认识他的层面，就是说他有时对社会的一些现象、一些心理，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叫花剌子模，我不一定记得准啊，叫花剌子模国的信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 是有这么一篇， 他好像讲了一个什么预言呢？就是说有这个国家有一规矩啊。在前方那个打仗，比如说打了这个回来报喜的都大有奖赏，回来说我们报输了的呢，信使就斩首。 对， 所以呢，到最后呢，来报信儿的，就像你像当年古希腊那个马拉松战役，跑最后肯定打输了，也说我们打赢了，我们打赢了。你看他这种实际也是在戳破某些社会上的这种虚假的成因。 对， 对不对？ 对，我反而觉得，所以为什么我回头呢？当然，这个我真的是，这个写作真是个人品味哈。我这样说可能要得罪一些他的狂热的这个王小波粉丝。我真的是觉得他那些随笔，就是他那些 essay 啊，是他的精华，就是他理性比较成熟的结晶。他的小说呢，我可能也没有资格评价，因为我真的是没看下去。就比如说黄金时代啊，有人说叫黄子平，我的师兄觉得他这么好。我觉得呢，他里面比如说他写情爱，给我看到呢，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色，就是说在没有情爱的情况下，他把情爱有个性的情爱写得多么的美好。那你要跟别的比，你才知道他这个不只是一个特色下边的一种写情爱的有意义。你要跟一些比如说那首好像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什么话，就是是不是黄金时代里面，就是好像像三句诗，什么我走在极境里，走在天空上， 阴茎掉下来， 阴茎挂下，倒挂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 哇，就很多粉丝好像就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我就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意象啊。 哎，但是这个对，但是你说这个意象，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又对阿成先生写的这个知青生活有一个意象，就是说当年他一个人在荒山里边这个劳动啊，就一个人呐、拉了肚子，到最后这个人就回到野蛮或蛮荒人了，就直接就脱光了，拉在腿上，这大便就直接就拉在腿上，就那么一个人干活，然后到最后收工以前光机跳个食堂里，哈家洗个干净回去了。但是同样你看，我也记得王小波也是说一个人孤独的在山里劳动，但是呢他的印象就是一个阴茎叮铃当啷叮铃当啷。 你看这谁浪漫呢？他非常浪漫。其实这一点上，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现在你这么一说，我点醒了。为什么我觉得王小波的小说就比他的文章，我觉得略差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太浪漫了。用他自己的话来反这个，来说这个，他要跟一些更高手的，比如说啊，我正好前些天看有一个新版的翻译，这是英文的随笔，就是这个Francisco 叫什么这个不是那个画家那个伯恩呐、啊，是那个你知道我说的人吗？ 不知道。Anyway， 这是一个英国的世家贵族，他那个写爱情上来就是说 爱情与明智不可兼得。当然这句话还是更古语了，他再往下深发的时候，你觉得更是一个就是那种这已经洞察了世道人心的恋爱情爱的种种的迷雾以后人说的话。他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人呢、在爱情当中往往会说很多的对恋人的谄媚之语，而这个谄媚呢远远要超过我们最自爱的人的那种话。 对，我王小波不止抽象了谈爱情，他里面关键的一段话就是讲那个各种各样的做爱的场面，那最后有一句话，他们不觉得他们有什么罪。 哎，对对对，他是 在大自然当中，我被人抓，我这个牛我倒挂下，不觉得有什么罪。你想 承认人的自由。